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里面讲恶的文好长，前面七个小段是根本的大恶，亦就是万恶的根源，从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以恶为能，忍作残害，阴贼良善，暗武君亲，万其先生，判其所事，讲诸无色，谤诸同学，虚无诈伪，攻竭忠亲，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。到这个地方总共七小段，我们应该时时警惕。这七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细心去反省去思维，我们都犯了，只是犯的程度有浅深不同，影响的范围有广狭不等。当然结聚果报亦就唔同啦。总而言之，呢啲系恶业，由恶业先感召天灾人祸，种种唔善嘅果报。如果我哋唔知道细心反省，检讨从根本上改过自身，不单止我们的道业不会成就，只怕人生都保不住。人间的福报那就更加不用提了。这种状况是一个学佛人首先必须要觉悟的。这段文我们还未讲完，现在我们跟着看第六小节，虚无诈伪，攻竭忠亲。虚是虚妄，没有确实的根据就随便议论，诈伪，诈这里注解是诡计蒙人若诈，阴谋诡计，对人欺诈，骄情欺世，这种是伪虚伪。做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，这样的一种心态，换句话说，一丝毫诚意都没有。现在确实是这样，不单止对社会对大众没有丝毫诚意，对自己父母妻子仔女亦没有丝毫诚意，更进一步来讲，对他自己本人都没有诚意。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社会，怎会不遭劫难？ 我哋要问点解会有呢种情形，会有咁嘅事情，追根究底，我哋遗弃咗圣言教育，所以先落到呢种地步。我哋有幸接受小份嘅圣言教育，我哋对善恶嘅道理、善恶嘅因果能明白一啲，稍为有能力辨别，但是毕竟我哋嗰种能力仲唔够，世间好多好多事相，似是而非好多，尤其是好似呢度讲嘅嗰啲恶人，心底唔善，面貌虚伪，我哋好难睇得出嚟，虚情假意。佢连自己忠亲都攻揭，都污蔑，何况外人。我哋喺社会上遇到呢种事情，能怪人咩？唔可以。细心观察，佢做得冇错。点解冇错？谁信佢无始劫以嚟嘅烦恼习气？先人不善，父母冇教佢，尊长冇教佢，老师冇教佢，佢唔系天生嘅圣贤人，所以佢作恶系应该嘅。佢如果唔作恶，咁就系佛菩萨再嚟嘅。佢唔系凡人，凡人边有唔作恶嘅道理噶？我哋能从呢个角度去观察我哋嘅心平啦，心平气和啦。佢里头就生智慧。咁先将事实真相睇清楚，点嚟挽救嗰啲苦难众生，仲系一个老办法，全心全力提倡圣言教育，提倡佛陀教育，就算有啲恶意批评、抗拒、污蔑，亦无所谓。点解啊？佢无知，佢可怜啊！佢如果真正明白啦，自然佢就忏悔，佢就回头。所以我哋对唔明理嘅人、无知嘅人，用世法嚟睇，要原谅佢， 不要责备他。以佛菩萨来看，要怜悯他，要救他。你现在去拯救他，有些方式他不会接受，他的善根福德达不到，所以必须以善巧方便，先要包容，要容忍。这一生救不到来生，来生救不到后世，佛道众生始终不舍一人，几时回头，几时帮助他，他不回头，在旁边看着，真的看他造业，看他堕落，看他堕地狱，看他受种种苦。为什么？你跟他讲善言善语，他听不入去，他不相信，他不会接受，他有坚固的分别执着。不是佛菩萨不帮他，是他那种坚固的执着力量太大了，听不到善言，见不到真正的善事。为什么？他的心是虚妄的，他所见到的亦是虚妄的，所以真情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世界里面，跟我们提示得好啊，成者天之道也，施成者人之道也。我们修学将真情摆在第一位，有真情，然后先有清净平等觉，有清净平等觉，然后先有大慈大悲。师承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发菩提心，菩提心之体，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至诚心，真情到极处，那个心就是菩提心。心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作用，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性。我们如果不发真情的心，菩提心从哪里来？根本就没有了。真情心真正做到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众生，这种是真情。唯有真情心才能遵从佛的教诲，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心如果不成，是非善恶往往颠倒， 将恶非睇做善，将善睇做非，睇错咗啦。呢种人喺现前呢个时代唔在少数啊！我哋自己要认真反省，系咪亦喺呢一类唔反省唔检点？你唔会觉察，点会回头？自己总认为自己修得非常唔错，修得好好，边会知道自己做嘅正系地狱罪业？所以我哋用感应片系印祖教我哋嘅，用了凡四分，用安氏传书做一个认真嘅反省检点，喺佛嘅教诲之中，我哋特别提出发起菩萨殊胜智拗经，以前曾经讲过三次，而家亦有同学依据录影带将佢整理成文章，亦有地方已经印成书喺外面流通。嗰啲文章我要搵时间嚟睇一次，修订之后先能正式流通。嗰啲都系帮助我哋改过迁善。作为我哋修学入道嘅第一个阶梯，回篇里面讲得好，佢话而家我哋舍弃真情而虚无诈伪，咁系违背天道，丧失人道。六道轮回里面，天道失咗啦，人道失咗啦，各位想想仲去边度？果报喺三途啦。我哋点能唔警惕？人嘅生命非常脆弱，台湾大地震系佛陀教诲嘅证明。佛在经上同我哋讲得太多了，人命无常，国土危脆，我哋居住嘅呢个地球，佛嘅眼光睇非常脆弱，受唔住碰撞。科学家有预测，太空之中有好多小行星， 那些小行星的直径十公里到几十公里、100公里不等，那些小行星如果撞上地球，地球就碎了。地球上所有生命刹那之间就消灭了。这种情形以前有没有？史学家、考古学家跟我们说，以前地球上比那些小行星还不是太大的，曾经撞击过。他们所说的恐龙，以前那些生物在地球上绝迹，什么原因？小行星撞击地球，那些小行星的直径不超过10公里。如果是几十公里的，那地球就碎了，非常脆弱，人命无常啊。我们现在得人身，居住在这个地球，遇到正法，你才知道这种机缘几难得，几咁珍贵了。佛教我们在这一生中应该做些什么事？佛说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将不去就是带不去的，我们要放下；带得去的，我们要真做。哪些是带得去的？你做的业带得去，业集种子永远不灭。你做的恶业你带去了，将来变三途果报。你做的善业带去了，将来享人天福报。这些你带得去，不会消失的。佛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，我们自己就应该懂得怎样选择。我们应该选择善业，是佛教我们的，不单止要修一切善，而且要离相修善。点解啊？离相修善，果报喺佛法界，喺佛菩萨法界；着相修善，果报喺天法界，喺人天法界。佛慈悲到极处啊！我哋修善要离相。于世出世间法，丝毫不好染着。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时时保住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于一切诸法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。世间人迷，我不迷。世间人不肯做的，我来做。离相修善，世间人不肯做，明白人肯做，觉悟的人肯做。印祖一生提倡那三种书，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回篇。 我用的那本书就是印祖宏化社的版本。安氏全书，他老人家悲心苦切，知道往后这个世间众生要遭遇到重大的灾难。佛经虽然好，讲的人少了，明白的人不多，何况有很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，认为它是宗教，宗教和宗教就对立了。所以世间其他宗教信徒不愿意看佛经，所以印祖用这三种，这三种都不是佛教经典，希望它能普及，能令其他宗教徒亦能接受它不是佛教的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印祖的苦心，他的用意希望避免宗教那种疑虑，来接受圣贤人的教诲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如果心行不善，好像感应篇前面几句所讲的，全那种心，有那种念头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他这里讲的话讲得好，其心甚怒，这句话是什么？他的妄想很多，日日在度劳心，其事甚危，他所做的事情很危险，乃天下第一等，薄福相也。所以这几句我们同学要将它背过，问不长，将它背得好熟，从非意而动，背理而行，到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，这一小段要将它背过，时时刻刻反省。我以前劝勉同修将感应篇附带在晚课度，每日做完晚课的时候感应篇读一次，我们是不是古德所讲的天下第一等薄福的人？无福啊，如果调转来，我们现在提倡的真情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全这种心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行这种事，那是天下第一等口福的人。 我哋自己系口福定系薄福，都喺自己一念之间。我哋要懂呢个道理，时时刻刻要摆喺心度，将薄福嘅相断咗，认真去修口福。冇福报帮唔到众生，就算帮助众生亦是帮到忙。亦做错事了。所以话其事甚危，其心甚劳，讲得非常有道理。不入三途，其将何归？呢种人唔堕三恶道，佢去边度？绝对堕三恶道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